千万不要怀疑，爱你爱你，请你千万不要忘记。我全心全意爱你，吻你吻你，我用全身痴爱吻你，吻你吻你，我用全心柔情吻你。我全心全意爱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爱你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吻你，我不管是何时还是何地，我要年年月月时时爱你。我全心全意爱你。